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第33章。细雨蒙蒙，山风阴冷，我哋走走停停，冇几耐，司机亦都醒咗过嚟。 见佢一醒，我哋亦都毫不客气咁对佢孖叉咗一餐。 佢都知道自己做错事，熟下个膊头都唔敢出声，时不时又长长咁叹气，可能系为佢架车喺度哀悼紧啩。我哋接下嚟咁一走，都唔知走咗几多个时辰，直到行到两只脚都发晒麻，气喘吁吁，成身都冇力啦，先停落嚟。周围嘅环境一样系大同小异。根本上就冇咩出路，向上睇去，陡峭悬崖嘅悬崖被黑暗包住，我哋完全系冇选择嘅余地，只能够继续向前走。睇一睇表，时间已经到咗晚上10点钟啦，我哋竟然整整行咗5个几钟头。阿豆腐嘅肚就开始叽叽咕咕咁叫起上嚟，原本我哋都冇点带啲咩嘢食嘅。5个钟头前又食咗面包，呢啲仲系豆腐呢个喂食猫临上车之前买嘅，2个小面包，3个人分住嚟食，根本上就唔顶肚。更何况而家又长途跋涉咁行咗5个几钟头，一直冇食嘢嘅司机就更加饿。呢几个钟头落嚟，我亦都知道咗佢啲一啲底细。佢系一个土生土长嘅湘西人，姓武，叫做毛大志。豆腐就鍾意同人哋起花名，佢一直记住人哋唔肯抌钱嘅事，於是直接就将佢叫做一毛不拔嘅铁公鸡，简称毛公鸡。行到依家我哋都真係行唔喐啦，於是就原地坐低，气喘吁吁。好在雨势又唔係好大，唔係呢就真係惨啦。毛公鸡听到豆腐个肚喺度叫，忍唔住就吞一啖口水，擘大个嘴，伸出条脷就接天上跌落嚟啲雨，接咗阵间，佢啊嗒啊嗒啊个嘴喺度讲：哎呀，水啊真系饮足啦，就系咧肚饿都不得了啊！咁就行到咩时候啊？我哋干脆不如整啲嘢嚟食啦！啊，嗰、那个古话讲得好啊！兵马未动，粮。豆腐接住讲：粮草先行系嘛？你讲得啱啊！问题我哋喺度边度有嘢食啊？毛公鸡咧就因为掟钱嘅事，一路上都受到我哋嘅冷落。呢一次佢系想大罪立功，即刻就讲：我识打猎，我哋湘西汉子都系好手嚟嘅。你哋等啊！哇！究竟等几耐？系咁多个等。说话之间，毛公鸡就攞咗一支手电筒，就向丛林深处去揾嘢咯。我哋三个就坐喺原地，大概过咗半个几钟头。毛公鸡啊，笑眯眯咁啊，夹个头出嚟，手里边攞住两只喺度挣扎嘅嘢。我定眼一睇，吓，原来系一只大兔仔，另外仲有一只黄尾大尾巴嘅唔知乜嘢。我冇諗到毛公鸡真係搵到啲嘢返嚟食喎。而家我哋呢就喺一个山崖下边凹咗落去嘅地方避雨，周围呢就有一啲冇被淋湿嘅树木。顾文敏就收集喺一啲柴草，升起咗火苗，动作就好似好熟练，睇嚟平时真係爬山涉水摄影嘅，有呢个露宿嘅经验。豆腐唔识嗰隻黄色嘅咩嘢，就问啦：喂，呢隻咁嘅嘢做咩呀？咁鬼细隻都唔够我摄牙啦。奇怪嘅係呢隻嘢竟然好似识听人话咁，听见豆腐咁讲，就对住豆腐系咁哀哀咁叫。阿顾文敏观察咗一阵讲：如果冇睇错，应该系一隻黄鼠狼，不过呢隻可能仲系啲仔仔嚟添。毛公鸡啊，戚住呢只幼仔嘅尾巴，系咁揈咗个圈讲： 呢个时候仲奸奸乜啦？幼仔咪幼仔，填饱个肚就最紧要食饱。呢只细细嘅黄鼠狼又一直喺度哀叫住，顾文文就有啲唔好忍心啦，修长个眉毛又微微咁皱起，好细声咁讲：咁细只，不如干脆放咗佢啦。毛公鸡又唔同意，讲。乌蝇都系肉啊！我哋四个人唔通就为食一只兔仔咩？豆腐亦都一向心软，所以我亦都同佢起呢个豆腐花名嘅原因。佢盯住个黄鼠狼睇咗两眼，讲：哎呀，咁细只嘢，食咗你生咗几多肉啊？我睇仲系放咗算啦。讲完，从个毛公鸡手上抢过只黄鼠狼，就放喺个地上边。嗰只黄鼠狼亦都好机灵，豆腐一松手，佢就即刻卷入个草丛，一阵烟咁就唔见咗啦。毛公鸡有啲嬲，想同豆腐讲：我向来就帮你不帮亲嘅，虽然豆腐放走咗我哋嘅口粮，但系我仲系企喺豆腐呢一边。于是我就面无表情咁同毛公鸡讲：一只黄鼠狼仔啫嘛，放咗咪放咗啦。只兔仔等我嚟，我嚟烧。就好似豆腐所讲一样，我呢个人唔笑嘅时候，睇起嚟好鬼酷嘅，亦都唔好嘢。毛公鸡啊，敢同阿豆腐拗颈，系因为豆腐好虾，但系佢绝对唔敢同我。佢啊，只能够摸一摸个鼻，将个兔仔稍微处理咗几下，就转交咗俾我。我之前啊买个烧烤嘅，虽然呢度冇咩调料。但是如果是火候不同，烤出来的味道也都有天渊之别。没几耐，兔仔就烤到吱吱声，黄橙橙，一阵阵的肉香味就飘散出来。大家的肚在这个时候一起奏饥饿交响曲。紧接住不用几耐，一只兔仔就被人吃到干干净净。其实呢，呢只兔仔都唔系毛公鸡自己打嘅。佢讲系因为佢运气好到不得了，行咗冇几远就见到有一嚿石头扎住只兔仔，同埋一大一小两只黄鼠狼。大嘅只黄鼠狼一见到人就即刻逃走，细嘅就走唔切，就跟住佢就连只兔仔一齐就捉咗翻嚟。我哋今次食饱之后休息亦都差唔多啦。呢个时候已经入夜。眼瞓到不得了，亦都冇力再行。当晚我哋就喺个山崖凹地嗰度咧，就瞓咗一晚。喺呢啲地方露宿真系唔系滋味。瞓到一半，时不时都会被各种嘅嘢咧就惊醒，或者会被一啲爬到身上嘅昆虫啊搞醒。一晚黑我瞓得非常之唔安乐。第二日醒嚟嘅时候，我哋几个人一身就狼狈。坐喺呢个凹陷嗰度就面面相觑。呢个时候我望一望手上个表，指针就指向早上嘅八点钟。不过我哋周围嘅环境仍然系好似泼咗墨咁暗，系人都知道有啲唔妥啦。豆腐啊吞咗啖口水，讲：唔通鬼门关呢样嘢仲未离开我哋？我心里边亦都有另外一个谂法。心谂离开我哋，讲唔定根本上我哋就未行出个鬼门关，仲喺度原地打转嚟。我谂起民间俗称鬼打墙，讲嘅就系俾鬼迷惑住喺一个地方不停咁转嚟转去。不过鬼打墙一般就系白天嘅，太阳一照自己就会消失。但系而家显然都已经系白天啦。我哋周围诡异嘅环境都冇消失，咁又系咩回事呢？四个人心里边都发晒毛，凑埋一齐，各种各样嘅猜测都讲咗唔少，有话鬼作怪嘅，亦都有话系妖怪，硬唔知啊东拉西扯，乱噏不通。顾文文最后啊摇咗一摇头讲：唉，究竟系咩情况都讲唔清楚，但系。我哋如果喺呢度咁坐都唔係办法嘅。我睇我哋不如仲係向前行一段再讲啦。事到如今都冇咩办法。我哋四个人继续上路。 沿住盘山公路的走势一路向前行，周围仍然是漆黑一片。这个时候雨又开始大了，人的皮肤开始冻，冻到好像冰一样。一成不变的环境，寒冷的雨水，整个队伍的气氛就越来越沉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豆腐突然停低了脚，摇一摇我膊头说，诶，半天一准，你看那里有火光啊。我揈一揈头上的水说，喂，你将变态两个字收回去先。跟住就沿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在黑暗当中真是看到有几点昏黄的光，好像是某些建筑物上面的灯笼。有光就有人，大家精神一振，顾文文的面上露出一丝微笑，之前还是很严肃的声音现在也放松下来，清凉到好像泉水一样。漆黑的目光含着笑意地说，哎呀，有人就好了，我们过去问下路先。豆腐面上开始是兴奋，跟住睇一睇周围嘅环境，又摸一摸自己嘅头讲，见鬼。我问咩呀，我讲出嚟，你唔好刮我。我盯住豆腐隻眼心諗，呢、這个僆仔又是讲啲咩鬼嘢呀。但係我嘴上都讲，放心啦，我又唔係变态，冇事刮你做乜鬼呀，你讲呀。其实豆腐好好氹嘅，于是佢就眨一眨眼睛，神秘咁讲：半夜行夜路，荒山野岭，人烟罕见，突然间见到灯光咧，呢、这个唔系鬼故事里边啲桥咩？你讲嗰个灯有人住嘅咩？仲有，佢咁一讲。顾文文面色开始惨白起上嚟，毛公鸡亦都吓到打咗个冷震。我俾佢咁讲，亦都觉得有啲唔自在。一边心谂，诅咒唔系变态到呢种程度啊嘛？咁鬼黑嘅事都俾我哋见到。再讲，而家呢度亦都唔系咩荒山野岭，我哋头顶就有一条公路，而家系现代文明可以到达嘅地方，边度有咁多鬼鬼神神嘅嘢啊？想到呢度，我准备又刮佢个头㗎喇。不过諗深层，佢个脑都唔系咁好使喇。如果再咁刮落去，可能傻鬼咗添。咁我干脆直接喺个啰柚度伸一脚啦。我闹，哎呀，你真系狗嘴长不出象牙，鬼都有尊严㗎嘛。边个你咁样好似有事冇事又同我哋几个过唔去呀。豆腐啊，呱咁叫一声，揞住个啰柚讲，你讲唔刮我㗎。我讲，我刮咗你咩？我伸你一脚咋嘛。顾文文真係睇喺眼里面，原先仲有啲担忧嘅面上，忍唔住又浮出一丝嘅微笑，喺度讲，陈元，你又唔好成日虾佢啦，呢个咩时候啫，你两个仲喺度咁搞。不过我觉得小豆亦都讲得有啲道理喎，我哋仲係小心啲好。毛公鸡就一向好信邪嘅，踌躇就唔敢行喎，我哋三个人都唔鬼理佢。佢一个人企喺度啊，梗系更加惊啊！于是即刻啊，赶上大队伍。我哋四个人喺斗大嘅雨水里边啊，继续行，拖住疲惫嘅身，相互扶持，朝远处忽明忽暗嘅灯光啊行过去。嗰一线嘅灯火喺雨雾中显得十分飘忽，好似隔咗层层嘅纱帐咁。好快，我哋离佢。就慢慢接近了。